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集的《遇见文学》。由这一集开始，逢星期日晚的8:30到9:0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都会有李秋婷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黄念恩副教授。 秋婷你好。 我们讲的《遇见文学》，我们会用一种怎样的形式来去分享文学的作品？ 在接下来这个节目里面，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去看看香港文学的阅读，一些香港文学即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啦、篇章啦，或者是介绍一些香港的作家啦。因为个节目名叫遇见文学啦，香港文学应该是我们很常可以理论上遇见到的文学作品来的。因为我们譬如打开报纸啊、行过书店啊、应该是一个最容易遇见香港文学的地方的。但是其实大家真的有几可会即是拎起一本香港文学的作品去看呢？或者是我们认识几多个香港作家呢？未必个个人都可以讲得出好多。咁我希望呢喺呢个节目里面呢就係、是、令我哋多啲接触香港文学。 同埋我諗都可以係回应返而家嘅社会嘅诉求啦，因为好似本土意识呢最近呢几年呢好似係好强烈，大家都有一个咁嘅回应。咁譬如可能喺电影嘅作品啦，譬如可能係即係粤语嘅流行曲啦，或者广东话，咁大家好似觉得我哋都需要捉緊返关于香港嘅嘢、本土嘅嘢。 你呢个係其中一个角度或者係其中一个原因啦，我觉得我哋可以了解多啲香港文学嘅。关于本土性嘅问题的确係嘅。即係譬如有人讲话我哋要睇一啲拍俾香港人睇嘅电影或者我哋要撑粤语，讲好呢个粤语多啲应用咁样。睇香港文学当然你可以回应到呢一种诉求嘅。但係我亦都觉得香港文学佢唔单止係香港人要睇香港人写嘅嘢咁简单嘅一个原则。香港有好多嘅好嘅作品，我諗佢喺文学嘅手法或者技巧、深度、力度上面，我自己觉得是有不少是可以媲美整个中港台即是文学圈子里面的作品，甚至乎是跟世界文学同步的讨论都得。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有另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不单只是看香港文学、认识香港文学，还是可以花多少少时间去细读或者是慢读香港文学的。咁呢个慢读呢个词就我唔知系咪一个成立嘅词语啦。但呢我听过一种叫做慢食嘅活动，我唔知 Dorothy 有冇听过呢。 慢活我都听过。 是慢活，是慢慢地生活、或者系即系个慢食嘅餐啦。咁真系啲菜上得好慢，慢慢去品味。 法国餐嚟㗎。 係啦，可能系。觉得读文学呢可能都需要慢读。慢读唔系话我哋真系读得好慢，逐个字红楼梦咁样去读。而是我哋多啲去留意嗰个作品，唔系只问佢讲乜嘢噶咁样，呢个系好直接嘅，其实冇错嘅。即系我哋睇完套戏，睇完篇小说，如果你同人讲话好好睇咁，人哋话佢讲咩噶咁样，咁我就哦讲个男仔后屘识咗个女仔，佢做乜嘢嘅咁。咁呢个只系故事大纲嚟嘅啫。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要讲文学嘅话咧，有一句说话所讲就系话，唔系要知道佢说什么，系要知佢怎么说。即系呢个故仔系点样讲出嚟嘅？我哋今日想即系慢读嘅一个作品咧，其实佢讲故事嘅方法咧都好特别嘅。今日我哋第一个想介绍嘅作家，亦都系我自己个人好喜欢啊，或者系好受佢嘅影响，读咗佢嘅小说好多年嘅，就系、是、黄碧云。咁我哋会慢读嘅作品咧，就系、是《失城》。 咁其实黄碧云呢个作家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关于佢嘅背景啊？ 黄碧云呢就係60年代出生㗎啦。咁佢嘅背景最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开头嘅时候唔係好文学出身咁样嘅感觉㗎。佢自己就係读新闻出身嘅。咁然后佢就再读咗一个犯罪学嘅硕士啦。咁然后佢再读买一个法律课程，咁就取得呢个律师嘅资格噶啦。所以佢成个路途里边，佢唔系话即系读文学系啊，或者系攞好多嘅文学奖啊，即系文艺青年咁样去创作出身。 咁但呢一點咧，我覺得佢嘅新聞工作又好，法律工作都好啦，都令到佢係希望有一種好客觀啦，同埋盡量貼近真實嘅方法咧，去睇人生同埋睇世界。即係你新聞報導工作，你係要求真噶啦，法律求公義，咁都係即係希望盡量貼近佢真實。所以呢個令佢同一般我哋覺得話係文藝作家嗰種以抒情角度出發啦，或者係寫景啊，或者係比較美好優美嘅面向咧，可能喺黃碧雲嘅作品裏邊。啱啱你開始睇嘅時候咧，未必咁容易睇得到，甚至乎即係有人會講黃碧雲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暴力美學啦 ，violence 佢寫嘅作品裏面咧係不乏血腥嘅場面啦，或者係好激烈啊、極端嘅狀況啦，即係有好多暴力嘅場面我哋會見到。但係呢個暴力咧，我覺得唔係一種渲染暴力啊，或者係純粹喺感官上要刺激我哋嘅暴力，而係佢通過正如頭先講嘅，即係我覺得佢嘅新聞工作。的經驗或者是他對法律、啊、人生的透視之後，他覺得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種生活的元素，所以我覺得是很特別的一位作家。 剛才黃念欣你又說了，其實黃碧雲這個作家他那些文字風格是很強烈，而且其實他都很擅長去描寫人的陰暗面。關於他的作品裡面，會不會你除了今天我們會討論的失城之外，會不會有其他的作品你都推介俾我哋嘅听众去欣赏咧？ 头先讲到失城啦，佢就系收入《温柔与暴烈》呢一本小说选里边嘅。如果大家仲买得到、睇得到嘅话咧，都可以揾嚟睇下。咁我觉得黄碧云嘅短篇咧系好吸引嘅，佢写得好精准，要进入去就唔容易嘅，就是、大家要有啲心理准备吓，即系你个人要清醒啲、强壮啲吓。如果唔系咧，你就会觉得诶、哎，我唔知佢讲乜嘢，或者系你受到佢里边一啲好极端嘅场面咧，会好干扰你嘅情绪。但是有时文学不是只是求美求舒服的、就是说你经历完这种痛苦或者不安的情绪之后你是会有收获的、就是说对人生可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我自己会介绍的就是其后和温柔与暴烈这两本早期的短篇小说选先。那如果说你再想看多一篇长篇的话，那我就会介绍以三代香港女子历史为背景的，就是一个比较有大的野心所寫的99年出版的《烈女圖》。 其實呢剛才呢黃念欣已經說了，我們接下來其實會介紹黃碧雲的作品《失城》的、我們不如現在這一段時間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就進入介紹這個部分。 好啊， 遇見文學主持黃念欣、李秋婷。 咁翻翻嚟遇见文学嘅第二部分啦，直播室呢度咧依然会有我李秋婷啦，同埋黄念欣副教授喺度嘅。黄念欣你好， 系你好。 咁头先我哋咧就已经同听众分享咗啦，关于黄碧云呢一个本地嘅作家。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嚟到呢一个部分咧，就会分享黄碧云佢嘅作品《失城》嘅。咁可唔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失城》呢一个故事咧？ 系啦，虽然头先我哋就话要慢读啦，咁但系咧就系话问一下个故事究竟讲咩咧，系一个冇办法即系跳过嘅过程嚟嘅。失城呢个题目咧，其实就系失就系失去个失，城就系城市个城。咁呢个主题其实我哋都唔会好陌生噶啦，即系譬如头先节目前我哋倾偈讲开有一套电影啦吓，即系讲那夜凌晨有人坐咗个旺角去大埔嘅红 van 咁样，里边都系话啊个城市我突然间唔认识啦。城市的人不見曬呢、這個主題，今日我哋聽嘅時候會有一種詮釋啦，咁大家會有唔同嘅經驗去解釋。但係喺九十年代，我哋講失城嘅時候咧，可能會聯想到另一樣即係社會嘅現象嚇，就係、是、一個移民嘅現象嚇。咁大家因為香港嘅前途唔明朗啦，咁好多人都會決定去移民加拿大啊、澳洲啊咁樣。咁而失城呢篇小説嘅其中一位主角、陳露遠咧，亦都係其中一個移民嘅。家庭，佢本身咧系一个建筑师嚟嘅，佢太太就叫赵薇，咁就系一个护士嚟嘅。两个人嘅职业其实都几有象征性嘅，一个建筑师就系建造一个美好嘅生活啦，即系好有规划噶，好理性嘅一个职业。咁而护士就系好多关怀啦、爱同埋温柔，大家结合。就組織一個家庭好美好啦，咁但係最後咧，佢哋決定啊，香港我唔知道會點，咁不如我哋移民啦咁。 咁就帶住太太啦、仔女啦，咁就係先係移民咗加拿大嚇。咁、然後咧，大家嘅關係開始轉變，佢太太會有好多壓力啦、幻覺啦、失眠啦，冇辦法照顧細路仔啦。咁後來咧，佢哋就覺得呢樣生活唔得啦，我要移民。咁又再移民去三藩市。咁三藩市咧，陳老遠就做一個好低層次嘅建築師樓裏邊嘅繪圖員。佢喺香港係一個正式嘅建築師嚟嘅。咁大家都知啦，但係移民之後未必有咁多選擇。 呢啲情況真係好普遍。 係啦，好普遍。咁佢就不斷影印啊、畫圖啊，做好低層嘅工作，當然有好大嘅生活壓力啦。咁太太亦都冇咩好轉。咁而佢哋嘅仔女就去美國一啲學校嘅時候，可能受到一啲欺凌咯。陳老遠又覺得啊，我冇辦法啦。咁最後咁就大家決定回流啦，翻返香港。咁喺香港咧，佢哋就住喺西貢一間村屋。佢哋過程中不斷就生 B B 喎，咁就已經係一家有六口噶啦。然後有一晚嚇，陳老遠就發現我要幫我嘅仔女做決定啦。咁佢就將佢嘅太太同埋四個仔女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嚇，即係主要係一支鐵枝啦嚇，就結束曬佢哋嘅生命。咁但係《失城》呢篇小説咧，佢開始嘅時候咧，就唔係由即係陳老遠啱啱做建築師，然之後移民咁樣順序去講嘅。佢一開始嗰晚咧，就係、是、陳老遠已經殺咗佢一家五口嘅時刻。咁陳老遠就做咗一個決定，就係好特別嘅，佢就唔係直接去自首，佢就去敲門揾佢隔離嘅鄰居，嗰個鄰居叫詹克明，亦都係小說裏面好重要的一個角色。佢就話：你可唔可以過嚟幫一幫我？我屋企發生咗啲事。咁啊，詹克明以為佢屋企有啲咩事要幫手啦，咁啊鄰居守望相助，佢話唔緊要，我而家即刻過嚟咁樣。咁一去到一推開門，佢就見到呢個兇案現場啦。呢個兇案現場嘅描寫啦，同埋佢哋兩個初次見面嘅時候嗰個片段咧，個語言咧係好特別嘅。或者我哋而家呢度就聽一聽一個片段先啦，翻嚟就繼續講呢一篇小説《失城》。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煎气味。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克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哥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克的音乐吗？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同志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加上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染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利利，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陈老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 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老远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克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演奏巴克的音乐。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克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 Kenny G， 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堂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想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好啦，啱啱听完咧嗰个选段啦，咁点解啊黄念恩咁特别就希望听众可以听一听呢个选段咧？ 呢个选段就嚟自《失城》呢篇小说啦。咁《失城》头先我讲过吓，佢个故事本身已经好有戏剧性噶啦吓，就系、是、话一个香港人因为唔适应移民嘅生活，咁咧就最后就回流翻香港之后咧，冇办法承受呢个压力，就杀咗自己嘅太太同埋五个细路仔。事实上，黄碧云写呢篇小说嘅时候咧，系个真实嘅蓝本。咁佢就话佢去开一个犯罪学嘅会议嘅时候，听到一个英国嘅案例，就一个英国人真系杀咗自己一家五口，而且佢杀佢哋嘅原因吓系好特别嘅，佢只系讲咗一句 ：I just don't need them anymore， 我唔再需要佢哋。咁一个人点解会觉得可以为自己嘅五个屋企人吓做一个咁强烈嘅决定？佢承受咩压力咧？咁令到黄碧云觉得即系好值得去深思。咁佢就写咗《失城》呢个故事，当然系个香港嘅完全唔同嘅版本啦。咁头先讲即系《失城》嘅嗰个片段，就系陈老远杀完一家五口之后，就揾自己嘅邻居过嚟，就系帮佢报警嘅啫。咁佢就系需要一个证人吓，证明佢真系杀咗人咁样，所以佢就揾佢邻居帮手。呢个邻居就叫詹克明。咁詹克明咧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佢系一个正常人，因为唔正常嗰人就杀咗一家五口啦。咁另外一个应该系正常啲嘅，但系喺小说开始嘅时候咧，都系用詹克明嘅叙述方式去讲先嘅。咁佢系咩职业嘅咧？佢系一个揸救护车嘅司机，咁而佢太太咧就系一个殡仪馆嘅经纪，就是、推销殡仪馆嘅服务嘅。咁啊，两个人一拍即合啦。喺一次开车嘅时候就识咗佢太太，因为佢追住嗰啲濒死嘅人嘅家人，就话、哎、快啲，我一条龙服务啊咁样咁。呢个邻居咧，就我哋初初头先讲，就觉得佢系正常人。咁但系后来当陈老远完结咗佢呢件事件之后，喺小说开始就讲陈老远揾佢报警啦。咁然后陈老远就再叙述翻佢移民嘅经历啦。咁移民经历之后咧，就再有一段嘅，就系、是、一个爱尔兰嘅警官吓。当时咧香港都仲有好多英国嘅警察啦，咁样咁佢就负责审理即系陈老远呢单案件嘅。咁佢同陈老远落口供嘅过程之中，呢、這个警察就系对陈老远嘅境况非常有同感。佢觉得好似我都系同样经历失去呢个城市嘅感觉，呢个城市再唔需要我啦。点解呢？就系、是、当时因为系呢个公务员本地化嘅政策啦，其实好多英国警察都要离开或者翻返去家乡。咁呢个伊云斯吓，呢、這个叫伊云斯嘅警官咧，佢就本来喺香港即系叱咤风云啦，有好多手下出生入死咁样。咁但系随住佢年纪大啦，咁同埋佢需要吓喺呢个本地化政策之下退休翻返去佢嘅家乡爱尔兰，佢就会觉得香港失去呢个地方。咁佢就话我去到爱尔兰，可能我开一个报纸档啦，卖烟仔啦，咁就度过我嘅余生㗎啦。咁呢种嘅共通感呢，我觉得係俾呢篇小说一个好好嘅层次嘅。即係佢唔係纯粹从一个香港人移民回归等等嘅面目去睇香港嘅变化。佢亦都从一个殖民者嘅角度，即係话一个英国人去感受香港回归嘅时候呢，佢写出一个好少香港作家会留意嘅角度。 咁但係咧，無論伊雲斯又好嚇，或者係陳老遠又好嚇，即係好憂鬱嘅伊雲斯，佢覺得曾經佢喺香港可以有好多嘅唔同嘅關係啊，甚至乎佢可以好吸引其他嘅女人，即係呢種嘅高高在上，可能有一啲優越感嘅身份會永遠失去。陳老遠覺得佢一個美好嘅家庭，即係去建築自己良好嘅生活嘅願望咧，會失去，因為陳老遠咧應該就係會判終身監禁，伊雲斯就離開香港翻愛爾蘭。咁我哋會問啦，香港到底係咩人住嘅咧？嚇，即係總人都好似住唔到落去啦咁樣。邊個去繼承香港呢？我哋讀者會有呢個問題。咁就係第三個男主角啦，就係頭先講嘅鄰居詹克明。頭先講我就話佢係救護車司機，咁佢同佢太太咧原來都唔係好正常嘅嚇。就喺陳老遠嘅呢個一家五口係謀殺案發生之後咧，佢哋仲有興致到咧就話：不如我哋模擬去玩嚇，即係扮呢個殺人去扮我哋隔離嚇呢個陳老遠先生嘅殺人案啦。咁佢就用紅酒就扮血，咁就同佢嘅太太愛玉嚇就係、是。去扮被殺者，咁啊揾啲毛公仔啊扮係細路仔啊咁樣，過程之後就覺得好開心咁樣。咁我哋會覺得呢個角色點樣，即係令人好不安啦。咁然後最後去到伊雲斯就喺醫院度撞到詹克明，去問佢點解你會喺醫院呢？咁詹克明就話俾伊雲斯聽：哦，我因為我太太啱生 B B。咁伊雲斯話：恭喜你喎！咁然之後詹克明話：係啊，好開心啊，係一個癡愛兒嚟噶。咁伊雲斯就話。咁你仲開心？然後詹克明就話：癡愛兒幾好啊！佢哋對生活好專注，成日會望住一樣嘢唔喐，咁應該係一個專注生活嘅人，會好得意嘅咁樣。呢個小説講真係怪人啊咁樣。咁但係佢亦都理唔到咁多事，因為佢自己都要翻愛兒， 自身難保 係啦。最後詹克明個結局咧嚇，就亦都係結束咗呢篇小説嘅。佢就話：我會好好地喺香港生活，路係人走出嚟嘅，會充滿住希望啦。咁我哋只要有希望。关怀、温柔、爱，其实呢句说话咧就系陈老远嘅太太曾经讲过。咁而家就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觉得有少少问题嘅詹克明所讲，只要充满住希望、关怀、温柔、爱咧，我哋就可以继续喺呢个城市生活噶啦。咁当然系我哋会有不安，就系点解继承香港嘅会系一个痴呆儿嘅家庭咧？吓，究竟系咪只有唔谂嘢嘅香港人吓，先至可以继续喺呢个城市里边？生活嚇唔會失去呢個城市咧，我諗呢個就係黃碧雲呢篇小説俾我哋最大嘅震撼同埋反思咯。無論喺九十年代即係、就是、發表嘅時候，94年，咁無論喺當時即係、就是、要面對回歸，或者係而家我哋依然有好多香港嘅問題或者矛盾嘅時候咧，我覺得呢篇小説俾我哋嘅思考咧，依然係好強力嘅。 嗯，呢篇小说咧真系好有意思啊，因为佢系一个短篇啦，咁但系入边咧佢唔单止可以讨论到即系当时香港人面对，其实唔单止系香港人面对话所谓嘅移民，而连喺英国嚟到香港。即系呢个殖民地嘅时候，然后又要再撤出嘅呢啲咁嘅景观啦，然后仲有啲选择留低嘅人，即系每一个层面嘅人都可以讨论到，兼且仲可以将嗰段新闻可以扣连到落去，而且到我哋今时今日再睇翻嘅时候咧，都有另外一啲嘅感觉再去攞翻出嚟。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话要探讨怎么说故事嘅问题咧，嗰三个人嘅叙述角度咧系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客观叙述，就话我从前有个陈老远，咁佢移民，后来佢就邻居就点样谂，然后个警官又伊云斯又发生咩事嘅话咧，我哋唔能够进入呢三个咁。不同的人的内心性格啦、位置啦、国族身份认同啦，完全不同的三个角色啦，它是靠这三个叙述角度呢去呈现了出来的。所以我认为香港呢都有很多值得慢读、细读、一读再读的小说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下一集遇见文学和大家再见了。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